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

活每一秒。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宣言每一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愉。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意，宇宙是面冷静，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话语，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携手前进，爱若是一碎冰，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最亲切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猜最近的未来就站我火盛开，我们会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你是最远的灿烂，不惧所有黑暗，你穿过泛滥万物虽乱，闪耀着时代，在第一刹的时代，时代。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hank you.

就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哦 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是啊。

曲曲折折哦，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冰箱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猫和神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大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上地久，还不是染沙发和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伤泪的心伤。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染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9， 我是主播周周。最近在线上播出的电视剧呢，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纷纷结局了，很多人突然就有点不知所措，感觉剧荒。而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新的电视剧可以追，但是看一部老剧还真的蛮怀旧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正在回味老剧，听老歌呢？说到老剧，其实95版的《神雕侠侣》可以说是囊括了几代人的回忆，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经典偶像剧。而由小柯作词和作曲的《归去来》这一首主题曲也是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说到这里倒是想起了一句话，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来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归去来》。 Thank you.

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是都不敢淋太远。 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改天请你吃饭，不知道你被这句话忽悠过，或者是拿这句话忽悠过别人吗？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会听到改天改天，比如说朋友之间互相请吃饭，确实是件常事，但是信任无价，承诺也不要随意的说出口。被人请吃饭本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如果总把时间定在改天，很容易让人觉得诚意全无。改天请你吃饭，改天再说，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改天我一定去。很多事情被安排在了改天里，然而改天却是最忙碌的一天。所以在这里呢，也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男孩刚进入大学不久，就加入了学校的驴友社团，从此迷上了徒步旅行。但因为是学生，家里也并不富裕，所以只能选择穷游。时间久了，就总结出了不少省钱的攻略，比如说在景点逃票、搭顺风车、去村民家里借宿等等。有一次在郑州的高速服务区，男孩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大哥，对方开了一辆路虎，全身上下都是顶级的运动装备。于是男孩走过去搭讪，希望对方能够顺路载自己一程。这个开路虎的大哥就爽快地答应了。一路上两个人聊得分外的投机，大哥还请了男孩吃了两顿饭。可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哥认真地对男孩说，小伙子，你今天应当请我吃饭啊。男孩以为自己听错了，然而大哥依然坚持，男孩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于是这个大哥就选了一家比较临近的火锅店，点了牛肚、鱼丸、牛羊肉以及各色的蔬菜，然后埋头大吃。男孩也是带着满腹的心事在一旁陪着吃。可是用完餐之后，男孩硬着头皮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包结了账，心里觉得又委屈又怨愤。大哥似乎读懂了他的情绪，拍一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旅行是一件好事，可是蹭吃蹭喝蹭玩蹭车却不一定是好事哦。这一路上我总是听你说别人帮助了你，你改天请他们吃饭，但是徒步旅行当中所遇到的朋友往往都是分别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所以你说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说完之后，大哥便驾车离开了，而男孩子也提前结束了那一趟旅行，用仅有的几十块钱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男孩说，自那以后，他一直要提醒自己要有尊严的穷游，他不再逃票，也不再把省钱当作唯一的目的，而是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分别之前请每一位帮助过他的人吃一顿饭，哪怕只是十元钱的路边摊。即使是偶然相识的朋友，也不要用改天去推辞，而在你身边的朋友更要珍惜他们。跟朋友相处要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不要用改天互相的推辞。毕竟有一首歌唱得好，朋友一生一起走，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个真正朋友的人，在生活当中少一点改天。感谢收听今天的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用我最后温柔的请求，给你我的堕落，给你我隐藏的脆弱，告诉我。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唯你相伴。